第三节大飞看天下啊，唔买嘢啦，之前嗰两节讲咗啦。第三节啦，讲翻言论自由嘅可贵啦。今日教院系叻嘅，佢反抗你好道有道理嘅。佢今日有张新嘅民主场嘅大字报，刘晓波一个诺贝尔和平奖，俾你判咗监禁，你话佢触犯咗法例。咁我想你哋讲翻句公道说话，就系点解要囚禁刘下软禁佢？佢而家黏咗啦，你啲高官点反应啊？一把尺啦，系咪啊？佢黏你要谴责佢啊嘛！是咪啊？要去当然啦，要大力谴责呢段新闻啦，贴呢个人嘅嘢啦，因为佢话啊嘛，刘晓波罪有应得噶嘛，意思系软禁刘霞系啱噶嘛，咁你仲唔谴责佢？刘晓波坐监死咗咯，咁做乜嘢软禁刘霞？软禁刘霞系啱嘅，你仲唔嗱嗱声谴责佢？全个网大陆香港所有的报纸梁博白粉报讲乜嘢啊？嗰十六个人而家被判坐监，嗰十六个人服刑，写嗰十六个人，嗰十六个人坐监十三个月，话佢哋坐风流监。咁你老豆卖白粉走咗去台湾，喺香港坐风流监咪得囉，屌你老母。呢啲说话凉唔凉薄啊？吓，人哋坐监喎，人哋老母好伤心㗎，你仲要咁样讲讲话，屌佢啲仔咁样坐监，坐风坐呢个咩风流监。东方日报凉唔凉薄啊？点解你哋唔谴责佢啊？追究佢相关责任啊嘛，严肃处理。而家根本上香港文革系咪嚟咗㗎啦？可能都系。教院有十个呢个大学生实习俾人取消咗，即系话连坐法，我唔觉意坐你隔篱嗰个，可能唔系添啊，嗰个都未证实系咪你教院嘅学生。佢只不过话喺间教院度连咗呢张咁嘅标语，实习机会就唔俾人啊！咁系咪造成白色恐怖啊？你呢啲系咪打压言论自由啊？连我冇讲嗰个冇出声嗰个都有份啊！香港已经唔系我哋以前嘅香港，所有嘅泛民，你哋真系要睇下。有阵时港英政府又好，之前嘅啊，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又好，港共政权又好，每一个人做啲嘢啊，好似恭喜阿杨岳桥啦结婚啦，系咪啊？咁啊，你哋都要谂一谂，而家借咗 DQ 呢六个议员可以重新整合嘅，因为上诉刘小丽。就迟迟未决定上诉，因为钱嘅问题，胜诉机会大嘅问题。如果嗰个系长毛嘅，一定会上诉，因为无后顾之忧。即使唔好话攞呢个咩，攞呢个法援，当佢认为觉得啱，值得做，自己冇错嘅时候，打官司破产，输晒咪输晒咯。最紧要攞到公道，攞唔到公道，我哋再嚟。但系刘小丽家大业大。又有楼又有份教职各样嘢，如果佢输咗呢就要唔见好多钱。咁我当然争取民主，我都唔想你唔见好多钱。但係呢刘小丽都系有啲问题，就系佢以钱去衡量我呢件事值唔值得上诉。姚松炎佢系功能组别嘅立法局议员。佢上诉基本上系冇机会，唔上诉啦，上诉都好啦。佢再参选都系 冇機會，因為一個對一個，但係佢都肯抌錢出嚟去做，個人格清高，值得佩服。啊，最多我就捐咗幾百蚊嘅啫咁，但係真係，但係劉小麗呢件事雖然牽涉錢，但係為咗攞個公義，公民黨、民主黨專業議政自決。各出四十万俾佢上诉，加埋应该仲争两百万到啦，有四百几万喺度，咁就可能仲争两百万到啦，就够数。咁我估到时都会够数嘅，咁就睇下有冇机会咯，吓有冇机会做得更加好，啊有冇机会上诉得值咯。虽然我都唔寄予厚望噶啦，系啊。我都唔寄予厚望啊，但系问题就系、是，只要嗰件事系值得做、应该做嘅，咁咪行咯。而香港何君尧打压戴耀廷，筹咗八万个签名，啲人问佢点嚟噶，可能有毒素成分啦，系咪啊？咁如果你话你八万人要求戴耀廷炒啊戴耀廷，你唔系俾压力呢个香呢个香港大学咩？系咪啊？你咪打压人哋嘅言论自由咯？佢主张啫，有人肯跟佢犯法，你咪拉佢咯。但系你哋不停咁成个建制派即系做呢啲。一个人讲句一句说话就与十四亿人为敌，你讲乜鸠啊？咩逻辑啊？你点样代表十四亿人民啊？你是共产党啊？共产党开口埋口就我代表十四亿人民啫。咁但系我都话，我都系承认我系中国人，但佢冇代表我，我觉得。咁十四亿人减一咯，哎，我代表十四亿人减一，咁系咪咁啊？你哋做咁多嘢，有冇问过我哋呢啲沉默大多数啊？吓、啊，问下我哋沉默大多数啊嘛，八万人支持你炒戴耀廷，咁咪即系有七百万人唔支持咯？你哋嘅逻辑嚟噶嘛？宣传机器，共产党，我哋香港已经成为中国嘅一部分啦。好肯定咁讲啦，点解啊？因为做任何嘢都系不干之行先咯。呢啲喺阿刁拔同阿 Tony 身上学嘅，不干之行先，然后到枪杆子，而你跟住不干之起舞，我好少话，哎呀啲五毛乜乜毛啊，真系冇讲过，做节目咁耐都冇讲过。你哋都用心谂下啦。你哋落嚟香港，你哋行使緊大陆冇嘅言论自由。最近微博要实名制啦。微博要实名制啦。点解呀？监控你啦。跟住你哋好多网民喺度闹，哎又讲乜嘢啊，全部都啊以冇咁多水军，但呢就惨啦！唉，讲一句嘢唔可以讲错嘢，分钟监得坐喺大陆而家沸沸扬扬。香港起码真真正正仲有言论自由，但系近呢由戴耀廷到港独呢件事就开始冇啦，由 DQ 四议员啊、六议员啊开始就系冇，越来越缩。而我哋唔捍卫我，我唔系捍卫嗰两个贴大字报嘅，我系捍卫我哋嘅言论自由啫。你可以谴责佢，话讲得唔好，即系好似当老侵讲嗰啲嘢，我哋谴责屌鸠佢，系咪啊？啱啊，见死不救嘛，即系等于昂山素姬喺呢个缅甸军对罗兴亚人呢件事身上。佢做得唔好，我哋谴责佢，系咪啊？ 不配有呢个诺贝尔和平奖。呢个系我哋言论自由嘅一部分。佢讲过咗火，只要不牵涉刑罚，就话你讲啲猥亵嘅嘢啊、咸湿啊、诋毁人啊嘅嘢咧，基本上咧咩都讲得。共产党得天下，讲到国民党不堪，作古仔又少咩？好似郭文贵咁，而家同你打对台嘅时候，又话佢强奸人，咁耐嗰啲人报警，到郭文贵而家同你斗到扑街嘅时候咧，嗰啲人咧就会出现晒噶啦，系咪啊？你哋都有噶，范冰冰咪去美国告啊，郭文贵话佢诋毁咯，会等上法庭咯。但系你能唔能够阻止佢唔讲？佢能够享有言论自由，因为佢喺美国啫嘛，佢喺大陆一早消咗声啦。而家香港都系啊，系成个建制派开行公权力，包括啲所谓嘅大学校长、学生系持份者。点解要将大学生系持份者呢？因为佢哋已经去到呢年纪，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讨论，佢哋嘅空间，佢应该用佢哋嘅諗法俾意见大学，大家共同做一个更加学术自由嘅地方，令到大学可以更加进步。但係你喺某一种言论嘅声音，连讨论都唔得打压佢嘅时候，呢间大学如果真係俾你打压成功嘅话，喺国际嘅排名跌落嚟，你大陆咁多学生嚟读呢啲咁嘅大学，对你又有乜好处呢？亦都冇乜作为。大国崛起系已成事实，但系下下天朝心态，好似啱啱英国剑桥大学有篇文章喺网上发表咗，跟住你要人哋删咗佢，你凭乜嘢要人哋删咗佢咧？人哋讲嘅意见讲你都唔得，一提都唔提得。喂，大佬！唔系萧若元，佢自己唔提啫，人哋提都提下得啩？咁你日都讲美国佬，你又讲南韩，点解你要搞一带一路啊？点解要去？你以为俾着数人哋啫？你有冇问过人哋嘅人民啊？或人民答唔答应啊？点解你做嘅嘢得就永远正确，人哋讲一句都唔得咧？你哋问一下。包括咧，今日话我咧啊，拍手掌啊，咩汉奸嗰啲咧，你自己谂下，用个脑认真谂下，你哋讲紧嘅系乜嘢？唔好两把尺。东方日报讲嘅，唔好话白粉报啦，东方日报。啊，冇证冇据，我呢啲啊，咪费事话我诋毁佢仲麻烦。啊，唔开名又觉得啊，《东方日报》讲事实，你哋登嘅头条坐风流监，咁你阿爸点解会走啊？走去台湾，既然都系风流监，何况你未必输噶，你未必真真正正噶、哦。港英年代迫害你啊，咁你而家你已经回归咗。九七之后回归咗，点解你爸爸仲唔嗱嗱声走翻嚟啊？你相信党，相信中国噶嘛？点解呢件案一日喺度你唔翻，直到身体极度差嘅时候开始啊，要离开呢个人间嘅时候，你就要想办法翻嚟，翻香港。每一个人做啲嘢，我哋成日讲有后果嘅，我又唔会讲天谴论啊，各样嘢系你哋呢啲人不停喺度消费紧呢一部分人，好似近期有李思嫣啦吓，非常出色啦吓，你睇到而家同经文联佢哋办咗个网台，哇，其实好高人工啊，就李思嫣正义联盟创党主席李思嫣。啊！有两间嘅网媒就争佢十 5.8万元嘅人工。咁佢话做呢两个网媒，为咗香港，为咗中国，受咗好多嘅打压，好辛苦。咁但係有多证人就话佢其实呢，就佢呢就拆足拆勇嘅。佢其实係老细，佢有权炒任何人。今时今日大家反面上法庭啦。即係当你欠钱嘅时候，就唔係同道人，为咗钱，为咗利益。第一时间就係国旗抽水晶。我都希望呢次刘小丽、梁国雄、罗冠聪佢哋出返嚟选嘅，罗冠聪就难啲啦，咁因为坐监。咁希望整合啦。点解我希望返佢哋返嚟选呢？因为难得而家泛民呢係团结，即係相对团结啦，唔敢讲，夠胆讲团结一致，相对团结。但係当有选举近了嘅时候，你就可以睇下大家为咗个议席争奔头，你又出人，我又出人。但系当刘小丽同梁国雄佢哋自己出翻嚟选嘅时候，因为咧呢个系政治伦理嘅情况底下咧，令到泛民咧就唔会再推出另外其他嘅候选人去同佢哋争，变成咗单议席单票制就容易赢。个目的系喺呢一度，所以我欢迎佢两个上诉，亦都佢哋两个参加补选。如果佢两个唔出嚟补选，好简单啫，净系呢一次呢两一个呢两个位最紧要嘅范国威啦，系咪啊？郑家富啦。啊！呢一大堆堆人啦，全部冲晒出嚟啦，惊死执书啦，冯检基啦，系咪啊？全部出晒嚟选，因为咧就等于群龙国族，就好似逐鹿中原咁，秦朝嘅就系为一个议席。但系如果佢呢两个人系重新出翻嚟参选嘅话，呢、这个补选就唔会陷于泛民，就唔会陷于呢个苦战，而系可以由呢番原班人马呢两个去选翻，咁啊胜算就相对高咯，系咪啊？每一件事都系咁样，每一个社会都有佢哋要向前行嘅方向，但系香港。唯一一个就是言论自由。在这几件事那里看到没有了。真是没有。所以呢有些事不是真，哎呀你的人要珍惜，不是。是一定要做回相关要做的事。所以这一次刘晓波同埋刘霞呢两张标语，嗰、那个人系真系有脑，佢特登写又好，或者佢唔知道，或者佢真系大陆学生写，我唔知道佢系咩人，但系佢念出嚟嘅时候，你未睇到同一把尺，同一把尺咯，系咪啊？我唔会讲啊吴克俭啊啊当时啊讲啲乜嘢啊。啊！死咗两个先生啊！啊！啲学生啊，跳楼自杀，点样点样？啊！嗰啲凉薄语言我唔讲啦，因为其实唔应该讲。但系咧，同一把尺，大家揸住嚟度人啦、啊。啊！即系大家都同一把尺嚟度啦，好简单啫嘛。你度得到啊？咪一个正常人咯。呢一节啦。讲到呢一度啦，因为呢几日发生嘅就真系呢啲事啦，系咪啊？咁就讲到呢一度啦，拜拜。